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在积德累功最后那段，了凡四训里面讲到随缘济众，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为众生服务。为众生服务的事太多太多了，所以他说其类自烦。如果没有离开我人众生受者，金刚经上讲的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没有离开，热诚为众生服务，那个是世间的圣言。如果将四相断了，真正做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那就是佛菩萨出世间的大圣。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的，世出世间圣人区别就在这里。但是为众生服务，他这里提出十个项目，也就是十个纲领，概括一切服务的事项。第一个是与人为善，起心动念总得以善心待人，以善心来处世，世出世间圣人都是守住这个原则。就算对恶人，亦是用善心善言善行，对仇敌总是善心善言善行，这才能称为圣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性本来是善的。中国同盟教学读三字经，第一句就讲人之初性本善。他为什么会作恶？为什么会跟我们做冤家？是迷惑，是误会，是不觉。他自己不知道我们清楚，他以恶心恶行对我，我不可以用恶心恶行待他。他里面的道理他不明白， 我哋明白。如果常存呢种善心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冇话相处唔到嘅。人同我相处唔到，唔好去责怪人，要回过头嚟反省自己。自己如果冇过失，点会同人相处唔到？有啲人不明智理，总系将过失推俾人，所以佢自己就算认真修行、精进不懈，亦冇可能正果，甚至亦唔会开悟。原因是自己的业障消除不到，不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。前面讲过，要想积德累功，必须要从最难克服的地方落手。这个以善心善行对待恶人、对待冤家，这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要从这个地方落手，从这个地方去做起，我们先真正的回头，真正觉悟。第二，爱敬全心。特别是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时时发生误会、隔阂，造成好多好多不如意。原因是对待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，爱敬的心就没有了。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是自己。不爱敬人，就是不爱敬自己。佛家讲的法身，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你学佛，你发愿要成佛，成佛一定要证得清净法身。你对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如果有分别、如果有执着，你永远不可能证得法身。换句话说，你永远不会完成佛道。那不是害了自己吗？修行 要先觉悟。古德教我哋嘅信解行正，你冇信解，你嘅行系盲修瞎练。自己盲修瞎练，自己知唔知道？唔知道。自己以为修得唔错，仲要教人。所以佛喺经里头明明白白咁同我哋讲，教我哋唔好相信自己嘅意思，亦即係话唔好相信自己嘅见解，唔好相信自己嘅思想。佛讲嘅系真话。到几时你可以相信自己嘅思想见解呢？证得阿罗汉之后，可以相信自己想法睇法冇错。阿罗汉系乜嘢境界？见思烦恼断咗啦。我哋喺《金刚经》上睇到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都冇咗啦。唔单止四个罗汉冇咗，《金刚经》上明明同我哋讲，初果须陀洹就冇啦。换句话讲，你仲有嗰四相，须陀洹都未证得。咁你嘅想法睇法系唔正確嘅，系错误嘅。将错误嘅以为系正確嘅。正確嘅永远同你远离。永远唔会证得。所以初学佛法嘅人，初学就系指未证得阿罗汉果之前，唔可以离开佛菩萨。佛菩萨好似保姆咁，离开佢就发生问题，就发生危险，甚至丧失生命。在佛法里面讲丧失慧命，所以古时候人修行，我们在高僧传看到，在居士传、善女人传里面看到的，在家出家修行人不离善知识。又亲近善知识一世的，到善知识往生了先离开，先去教化一方。这个意义好深好大，我们要细心体会。第三，成人之美，必须要知道自他不二。众生有分别心， 有执着心，佛菩萨冇，过午嘅人冇，我哋喺新加坡同其他各个宗教来往，我哋热情咁帮助佢哋，佢哋做好事，我哋成就佢。有好多人问我，我哋佛教徒捐献的那些供养是要为佛教做事的。法师，你为什么帮助其他宗教？我说我没有帮助其他宗教。他说你帮助那些回教、印度教、基督教，我说他们都是佛教。你有没有听过大乘法里面有句话讲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他额头听过。那基督教亦是佛教，天主教亦是佛法，伊斯兰亦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嘛。我没有替外道做事，我替佛教做事。你有这种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，你对大乘经未听懂啊。佛教我们舍弃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还在坚固守住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到哪一日才能成为佛弟子啊？佛的心量，心包太虚，凉州沙界，你们都知道，时时念挂在口边，但是自己心量还是这么多，还是没有办法容忍。我们没有遵守佛陀的教诲，你们懂得爱护动物，爱护畜生，难道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你就跟他对立吗？那些动物众生亦是不同的族群，为什么对他就爱护，对人就不爱护？佛学到哪里去？经读到哪里去？懵到上心口啦。应该觉悟。摊开经卷，字字句句多諗下。要想清楚，想明白。圣人之美，这个地方人是讲义的，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面。只要人家做好事，我们见到听到，绝对没有嫉妒，绝对不好伤害，要发心随喜功德，尽心尽力帮助他，成全他就是成全自己，成全自己的德行，成全自己的圣德。第四，劝人为善， 唔单止口劝，仲要用身劝。口劝是言语，写成书，作成文章，亦算是口劝。一定要身体力行，要做出好榜样，身劝啊！佛在经典里面时时教我哋修持笃众，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表演是身劝，要做出个好榜样俾人睇，同人做榜样，启发人哋学习的意愿。第五，救人危急。它里面所讲的每一条意思都无尽的深广，灾难现前救援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救人危急要懂得防范于未然。危急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？都是从造作恶业产生的。那救人危急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教他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，危急才能真正消除。但是你想想，教人断恶修善，自己如果不断恶修善，人哋点会相信？劝人转迷为悟，自己仲迷惑颠倒，人哋点会觉悟？所以诸佛菩萨一切都从自己做起，他教我们放下名闻利养，他自己真做到了。三衣一钵游化人间，真正做到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看到这样，作何感想？有没有在那种形象上觉悟过来？真正觉悟过来，一定会欢欢喜喜效法学习，这种是觉悟了。如果还做不到，未觉悟，不单止做不到，念头都还未转过来，头一件事情念头转过来，然后在事相上 就唔难做到啦。我哋亦有啲同修好想学菩萨行，好想修菩萨道，但系点学都学唔似。原因喺边度？念头冇转过嚟，仲系一个烦心，仲系一个迷心，仍然生活喺情执之中，冇觉悟啊！所以学起嚟非常辛苦，非常困难，容易退转。道理喺呢度。亦正因为呢个原因，所以诸佛菩萨善现，总系以讲经说法为第一个形象，讲经说法嘅目的就是帮助我哋破迷开悟，悟咗之后乜嘢事都好做，未悟难，太难太难啦。所以佛法唔单止系禅宗，教下亦系咁，悟后起修。未悟修咩？只有正宗特殊。正宗是解行同时并进，其他法门里面都是悟后起修，悟悟没有落手之处。正宗的殊胜就是悟悟那句阿弥陀佛亦可以老实念，一面念佛一面求觉悟，双管齐下，这个在无量法门里面唯此一门，所以称为教外别传。不是说念佛人就不用求觉悟，尤其是要发心弘法的人，不觉悟拿什么弘法，拿什么教人。所以觉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真正觉悟危急才能离开，你亦有能力救人危急。这十句我们讲了一半时间就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